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是3月8号，是38妇女节，这里我们首先祝愿所有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着重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女性权益的保护的一些案件和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们在周二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女性应该如何更好的防范不法侵害，在昨天就是周三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说女性劳动权利的保护。今天呢，我们将从专门的一个涉及到婚姻家庭的案件入手，跟各位女性朋友来说一说涉及到财产的问题。今天呢，将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当爱情一旦已成往事，那么彩礼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南磨房法庭的法官，一位是李青李法官。李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另外一位是王丽娜王法官。王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二位跟大家来说说涉及到彩礼的问题哈。年轻的夫妻在结婚的时候都会收到价值不菲的彩礼，有的时候啊说是金钱啊，钱，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其他的财物，那现在呢可能包括一些，甚至包括一些名车名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那如果一旦夫妻两个人的感情破裂了，那么这笔彩礼钱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这个性质应该如何来确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呢，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丈夫和妻子在登记结婚之前，经过这边双方家长的协商，由这个丈夫的这个父母分别向这个妻子的，就是婚前了啊，向妻子这个银行卡中转账了共计16万元。 嗯， 然后双方这个登记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家里这个生活需要，比方说啊，在装装修啊，或者是买一些生活的这个东西物品啊，这个丈夫的这个父母就是公公婆婆了啊，又给他们这小两口呢给了现金啊10万块钱。 这加起来就是26万了， 26万了，对。 那您刚开始说，就是他们两个人在结婚之前转账的那个16万块钱，是打到这个夫妻这个年轻的小两口的账户当中的呢，还是打到这个妻子的父母的账户当中去的呢？ 转到这个妻子的个人账户。 那夫妻两个人呢，他们用这笔钱都来干什么了呢？您知道吗？ 筹备婚礼一系列，比方说买婚戒呀，拍婚纱照啊，旅行 啊，对，旅行，对对对， 旅行啊，去国外旅游，甚至有可能一部分就装婚房 啊，买买这些生活用品，花了不少。 那这两个人看来岁数也不是很大，是吧？ 小两口， 年 轻的小两口。 就这样很热闹的操办了这个婚礼哈，钱也给了。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后来这个婚姻之后啊，跟可能在恋爱中状况不一样，进入这个琐碎的生活，加上两个人性格或者是这个认识上这个差别啊，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开始有争执，然后甚至说到激烈的时候，这个丈夫可能就动手，打了妻子，一而再再而三，这个妻子难以接受了，实在是无法忍受，就要求起诉离婚。 那他们这个婚姻持续了多长时间？ 一年左右。 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共同生活这一年当中，有没有一些共同的财产？有没有孩子呢？ 孩子还没有。财产呢？因为他们双方的收入水平是差不多啊，基本上就是各自的都转在各自的卡中，并没有其他的这种啊相互的合并到一个卡中这样的情节。就各自的工资卡各自拿着，然后花钱的时候也没有分得很细，没有特别的约定说这是你的个人财产还是这是我的个人财产。 房子呢？他们俩 房子是婚前的，婚前的啊。 婚前的， 对对对，婚前的是男方家啊，还没有写在小两口名下。 这个案子当中就不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 没有房子的问题，只有这个笔钱。 这笔钱， 对， 那现在是女方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是吗？ 对，女方觉得男人的变化太大了，婚前婚后变化太大。 在这个案子啊，咱们接触到这小两口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了解到这个男女双方他最初是怎么认识的呀？这个男女方有没有讲，比如说这个男方最初是什么样子啊，后来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啊？ 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审这个案子，这种细节不会问得很细，但是既然您提到了呢，大概情况应该是两个人是通过婚介网站，两个人在网上认识的，然后自己可能见了一面，觉得哎还不错，就迅速的有点闪婚的感觉吧， 就没认识太长时间， 时间不是很长。 现在就是女方起诉离婚， 对 啊，她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诉讼请求， 就要求离婚，没有别的其他的要求，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的夫妻共同财产，他毕竟已经从这个男方这里拿了婚前的16万。婚后还有10万。 哦，对，因为都打给女方 了，都在女方手上 啊。对，所以女方会觉得我把婚离了就行了。 我就要离婚就好了，因为他们的收入是差不多啊，就不存在说男方，如果男方收入可能很多，那他要求分这些东西，实际上可分的共同财产并不是很多。 那他也没有要求，比如说因为毕竟生活了一年多嘛，比如说共同置办的一些东西啊要分分，也没有这样的要求。 那提出了这个要求，说过，你说你看装修房子花了钱吧，那这属于我的钱，我花给你身上了，那你应该还给我。 那男方什么意见呢？ 男方同意离婚，但是呢提出就是之前他父母给的那前后那两笔钱要还回来，然后其他的这个共同财产他认为没有什么要分的了，至于装修的那个他认为就不算啊，就已经消费的东西他认为不属于需要返还的内容，只是要把父母给的那个一共26万吧，对，26万块钱要女方还回来。 那他认为，男方认为这26万算什么？ 他说是借的，他说这是他的父母借给这个女方的。 那男方提交了什么证据吗？ 没有，他只是说你看给了你，但是就是借款，但是并没有提供欠条或者是微信记录，短信记录，或者是其他的能够佐证的，并没有提供这个。 但是最初这个转账的记录应该能够显现出来， 有转账记录 是吧？ 婚前的16万是转账，但是后来是现金，但是这个女方认可确实是收过这个钱。 那女方认为这笔钱算什么？ 女方认为是赠与啊，结婚之前给的16万她说那是彩礼钱，我们结婚你们要给我彩礼的啊，这个是给我个人的，跟你这个我这个丈夫没关系。然后婚后给的那10万呢，她认为就是对我们双方的赠与，是给她和她丈夫的，是一个赠与 啊，就像 不属于借贷关系 啊。就像您说的，比如这钱是用来出去旅游，拍婚纱照， 对 啊，是吧？ 对，我们一块都花了。 男方认可那些钱的确花了吗？ 确实，两个人啊，日子过得还是比较细的。花钱的时候记着账。 哦，还真有账。 这真有，但是粗记啊，大概什么时候花了什么钱，大概有一个大致的。能够看出来确实是一些日常的花费。 您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女方起诉离婚，男方呢也同意离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 法院判离的可能性就会相对大一些呢？还是说法官也会做一些这种撮合的工作啊，让小两口再化解化解，调解调解，能再过过啊？ 我们一般认为啊，这个婚姻这个解除是以感情破裂为条件的。 嗯， 如果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我们说怎么才能达到感情破裂呢？就是因为这个感情破裂很难认定，所以我们要求第一次起诉离婚的一定我们会先去做调解工作，再撮合一下。但是说如果双方都，这被告也说我同意离，那可能就真的是两个人真就是不想再过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是不会再让他们接着过了。可以调解，但是只是说在这个财产分割上能不能做一些调解工作，让双方好聚好散。 所以这起案件的最核心的地方并不是在于离跟不离， 对， 因为双方都同意离。 对对对。 那最关键的就是在于这个 怎么离 钱，对， 怎么离 是吧。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双方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就是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其实就是在那笔钱的性质的认定上。 对 啊，到底算是一笔什么钱。 对，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请王丽娜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哈，按照咱们国家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彩礼到底是一笔什么样的钱。您看，在这个案件里面，男方认为是借款，你要还回来。那女方认为是这个彩礼哈。那么到底彩礼算是一笔什么样的性质的钱？它和赠与又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我们如何去在实际的审理过程当中认定这笔钱到底是赠与呢，还是借款呢，还是什么？你跟大家说一说。 我先说一下啊，彩礼到底是什么东西？目前法律上呢，并没有给出彩礼的明确定义。但是通常理解的彩礼呢，应该又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彩礼是依据当地习俗给付的，也就是说彩礼是有很强的地方特色，是一种风俗习惯。第二个就是说彩礼缔结婚姻为目的而给付的钱或物， 就是为了结婚， 对， 是吧， 很有目的性，是缔结婚姻。如果呢双方只是在恋爱过程中赠与的物品啊，一般不具有这个缔结婚姻的现实紧迫感或者明确约定，并不属于彩礼。 那如果是订婚还没有去民政局领证呢，这时候给的钱呢？ 所以说一般来根据地方习俗，有时候订婚的时候就是订婚给彩礼，所以根据当地习俗来看，这个钱到底是什么钱，我们要结合地方的特色，就是刚才迪迪说的结合当地习俗来看。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彩礼是数额较大的金额或价值较高的物品。有些人钱比较多，家里要有钱，给还除了给了一定钱金额外，还要给，有时候给车，有时候给房产，有时候还会给一些首饰之类的东西。 首饰，对对， 就是根据他当地习俗，这东西是否属于彩礼来定，而且价格是比较大的。 对，而且这个比较大呢，还要根据这个双方的经济状况来定，还要根据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吧？ 对，和地方的当地，因为当地整个生活水平都有关系。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比如说以前我们很多年前说三大件，就是什么自行车、彩电、洗衣机、冰箱啊。 对， 当然现在就已经不是这些了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彩礼的形式也在发生着非常多的这样的变化。 对。 那您刚才讲了，说是彩礼数额一般是比较数额较大的这样的金钱或是较高的物品。那会是不是也包括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当然我们抛开这起案件，比如说出去旅行的钱啊，这个拍婚纱照的钱啊，这些呢？ 因为说彩礼它有三个特性，它一般来说就是你这些拍婚纱照的钱啊，这些使用过的那种钱，我们一般很难给它认定到彩礼里边去，因为彩礼它是有把这三个特性很明确的确定在里边了。 从这个彩礼的这三个特性来说，一定是男方给女方的是吗？ 惯例里面 依据风俗，一般是男方给彩礼，女方给嫁妆。 给嫁妆， 对对对， 哦， 一般是这样。 对对 对, 对，女方给嫁妆。 对对对， 没错没错，我把这个给忘了。 也有来有回呢。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哎，这是彩礼的规定哈。那彩礼到底跟赠与有什么样的区别？ 彩礼和赠与的区别，我们可以从法律上来看啊。先看他们相同地点吧。彩礼和赠与呢都是无偿给予的，彩礼在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赠与， 但是在2003年之前呢，我们法律呢上对于彩礼并未进行认可，只是在2003年的时候，在那个司法解释里面有提出了一个彩礼这个概念。然后彩礼本身是具备很强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彩礼具备很强的人身属性，然后呢单纯比照不当得利或者赠与呢，有可能伤害一方的权利。加之彩礼呢现在日益增多，各地普遍存在那个婚前赠送彩礼的习俗，为了平衡彩礼出赠人与彩礼的受赠人的之间的权益呢，所以婚姻法里面在2003年的时候提出了那个彩礼的概念。但至于彩礼和赠与的主要区别在以下几点。第一是你要看点，刚刚已经说了，彩礼是有很强的分属性，你说彩礼和赠与，赠与通常是自愿而为的给予，而彩礼呢，正是依据风俗不得不为的给予。第二是从数额上来看，那赠与一般是由出赠人确定了给予具体数额，我想给你多少钱过来，我想给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对， 但是彩礼往往是因为双方的家庭经过协商了，这个数额是协商确定的。第三个特点是就给付目的上来看的，赠与一般是没有缔结婚姻的目的啊，这种目的是我们就不好说的。但是 像您说的，比如说男女双方在谈恋爱期间的一些 表达爱意啊，有些东西我给你一些东西，这种赠与。但是彩礼的目的就很明确，必须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这是他们主要上的区别。但是赠与和彩礼，和彩礼这方面呢，还有一个区别，主要在体现到撤销上。彩礼的有法定的撤销条件，它必须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就是我给你了，或者你过来，我把东西给你，你过来把我打了，把我父母给严重侵害了，这个时候我说撤销你的赠与，然后或者说我儿子对父母有抚养的义务，那父母把彩礼赠与给儿女了，那你不抚养，那是我说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 这就附条件的这种赠与吗？ 这是附条件的赠与，你可以说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对于对于赠与人有抚养义务可能更宽一点。第三种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履行的义务，因为有些这个是附条件的合同义务，赠与合同的义务，有些时候他我说我可以把东西给你，但是有条件的，你不履行这个条件，那我就可以撤销这个赠与。 那如果是不附条件的赠与呢？ 不附条件的赠与 撤销吗？ 刚才就说法定撤销条件就这三个，当然这你刚才说的不附条件还有另外两条的严重规定，一个是严重赠与，第二个是有抚养义务，这个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两个撤销条件。然后但是彩礼和赠与的那个法定上的条件就不一样了。彩礼的返还条件就是说，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予的彩礼的，在法院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支持。这个条件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种情况因为农村有些人理解哈，我办了婚礼了，那我就不应该把彩礼还给你了，但是这个农村上的婚礼和法律上的结婚登记是两个概念。有时候就算是你办了婚礼了，但是你没有登记，那个时候他要求返还应当予支持的。但这个时候得考虑一下，我俩办婚礼了，农村的我俩办婚礼了，那我俩一块生活了呀，那生活之后，这个时候法院呢也得考虑一下他们共同生活之后的一些支出啊、时间啊、金额上的都得情况和他考量，不一定是全部返还 啊。对。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你比如说现在好多学生出国留学了，那家长就为了双方确定他们的关系，你先把证给我领了，你再出国。 对。 但有些时候证一领就出国了，他们并没有一同生活。 对，或者说夫妻两个在两地工作，两地居住，然后呢办了事儿之后呢就各回各的城市去继续工作生活了。没在 一 块 生活。 那 个时候你要求返还彩礼，那应该返还，应当予支持。第三种情况就是婚前给予并导致给富人生活困难的。你看现在有些彩礼特别高，一家人向亲戚朋友借钱，因为这是习俗约定的嘛，双方一给你个钱，当地习俗就得这么多钱，我家没那么多钱，我只能向亲戚朋友去借钱了。有些人因为彩礼就一辈子的负债。 对， 这个时候 有时候可能女方要求说你必须得给这个，不给这个我就不把姑娘嫁给你。 是存在这种情况，因为父母也是担心嘛，那我把钱可以作为嫁妆再给那女孩带回去，保证姑娘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说这种这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而且说法律因为现在也存在这种就是因为嫁妆导致贫困的情况，所以也规定了这一条，就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然后 法院应当支持。但是第二条就是说，刚才说的登记了没有共同生活，现在第三种情况就是给付了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他必须是以离婚为条件的。 嗯， 你说要不离婚，那就不能把这个要求就把钱还给你们。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这个彩礼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有彩礼跟赠与的区别以及相关的撤销的问题。 嗯，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哈，就是李法官所讲的这起案件。那李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这笔钱的性质到底应该如何来认定，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在这个案件这个审理的过程中，我们提到这个男方啊，他同意离婚，但是要求这个女方来还这个钱。 对，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这是双方父母他的父母给这个给他的借款。 嗯 啊，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他能不能构成借贷关系呢？根据这个最高法院关于这个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当事人主张借贷关系的，应该提供借据、收条啊、欠条等债权凭证， 嗯， 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嗯， 也就是说，你如果仅仅是依据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我们很难确定你们之间是借贷关系的。 对， 因为你这个钱款往来有很多种可能性啊， 嗯， 有可能是借款，也可能是价款。 嗯，对， 比方我们之间有经济往来，我买什么东西，你转给我钱啊，有可能，甚至有可能就是赠与。所以说，数额比较大的这种钱款， 嗯， 根据我们常识的理解啊，你这个没有欠条，如果真的是借款的话，不签欠条，或者是不约定还款的方式， 嗯， 啊，你不约定还款的时间，也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 嗯，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这16万认定为借款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而且就算是借款的话，哪怕没有欠条，但至少双方之前会有一些什么协商之类的。 对对对，你的细节是很容易问清楚的。 对 对, 对， 你们当时怎么说的呀？你为什么要借这钱呢？ 对 啊, 啊，你怎么还给我呀？ 对呀、啊， 一定会有约定。 那这样的话，按照您的说法，也就是说，很难去认定这笔钱是借款了。 对， 是吧？ 对， 嗯，那既然不是借款，就一定是彩礼吗？ 那也不一定， 是吧？ 那也不一定， 对呀、啊。 所以说这个法律就是原则上的规定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案子，那我们还是应该看案子。为什么我们说这结婚之前给的这个16万，我们倾向于认为它属于彩礼呢？ 嗯， 因为他刚才这个王法官介绍过彩礼的特点啊、性质，包括它和赠与的区别。 嗯， 这个彩礼和这个赠与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一，它是习俗性的。 嗯， 你一定是并不是出于你本身的意愿来给这笔钱，你在结婚之前，不管是婚礼也好，或者现在是登记之前就给彩礼，对吧？你在之前你给这个钱，如果没有这个习俗，很可能我这个男方是不会给这笔钱的。 嗯，对， 我不想，我你们自己过日子，你们自己赚吧，这钱是不 是, 是, 是, 是， 我这作为父母的，我没有一定说给你这笔钱的义务。第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数额双方协商过。刚才我们这个案子里也讲过，结婚之前啊，两边的父母坐在一起啊，研究讨论决定，最后定下了这么个数，给16万。 嗯， 啊，结婚之前给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更符合这个彩礼的这种性质，更倾向于认定为它是彩礼。 哦、那这是那16万、是吧？ 对。 那后来不是又给了10万块钱吗？ 后来又给了10万，根据那个婚姻法的规定，两个人结婚之后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或者是不是没有那种特别的情形啊， 嗯嗯， 收入的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即便你接受到的赠与、也认为是对双方的赠与、就比方说父母结婚之后想给自己的孩子， 嗯， 这个钱我就赠给你、那我要明确的说清楚，这个钱就是给我这个子女的单独的赠与，跟你这个配偶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没有做出特别的说明，那我们认为这也属于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认定这两笔钱的不同的性质。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那这些钱那十万块钱肯定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是吧？ 对。 那16万块钱的彩礼按照刚才王法官所讲的，好像也并不满足说需要返还的这几个条件。 对，他们已经结婚了，登记了，也共同生活了。 对 啊这段时间， 嗯， 就比较倾向于说，那你没有符合这个返还的情形， 嗯， 那你不属于那种情况了。 那也就是男方的请求，要这笔钱的请求，恐怕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了。 但而且他主张的理由是借款，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很难认定为你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关系。 哦、嗯， 他在法律选择上为什么会选择 要求我主张，我为什么这么主张？因为只有主张为借款的时候才有可能性对方全额返还。如果他认为是彩礼，他认为是彩礼，那么他这种情形是不符合彩礼的返还情形。 对 如果他如果主张是赠与，那又存在一个婚前的赠与，那是对你个人的赠与，婚后的赠与是对双方的赠与，那他也很难再说这全部再要回来。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不涉及到这个亲朋好友之间给的这样的彩礼哈，但是实际呢，我们在这个大家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在这个参加婚礼的时候，夫妻双方经常会接到除了双方父母给的一些钱财之外，还有一些亲朋好友给的钱啊，一些礼物、红包等等等等哈。那这种钱是不是也能够算作彩礼？那如果真的发生了夫妻婚姻关系解除的话，这笔钱又是不是应该还？应该怎么还？ 这个我认为不属于彩礼。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彩礼王法官提到啊，它具有非常强的家庭属性，就是一般啊，是男方或者是男方的父母给到女方或者是女方的父母，它一般是在提亲的过程中给的。在提亲的时候给，然而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说婚宴现场啊， 对， 给红包，其实各个地方的操作不一样，有的这个红包呢是父母留着的， 哦， 是吧？并不是给到这个新婚这个小两口， 对，是。 实际上你收回来的份子钱也是你当年父母散出去的份子钱，是不是？但是有的你可能这个父母收到包之后再给到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就中间如果是经过了父母这一道，那有可能就属于父母对你的这个赠与了。但是说这个份子钱，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同学给你，那他是对你们的赠与，也是跟彩礼是关系不大。对， 那另外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涉及到婚前婚后的问题啊，就彩礼这样的一种财或者物一定是发生在结婚以前的吗？ 也不一定。以前啊，我们这个传统上，不过我们这个习惯上认为结了婚就是婚礼，对吧？这个婚姻登记只是说因为法律的要求，我们这个出于自身保护啊，说登记一下。但是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个大家这个各个地方习惯不一样，或者是现在观念不同，这个登记未必是发生在婚礼前或者是婚礼后，而彩礼呢又是一个与婚礼相对应的概念。 对， 它实际并不是跟这个婚姻登记相对应的概念。所以我们严格的说，这个登记之前给的就是彩礼，或者是登记之后就给的彩礼，是不是很恰当？不是很恰当，所以我们在确定的时候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刚才咱们顺道还提到了有关嫁妆的问题哈，对，这个一方给彩礼，一方给嫁妆。那如果真的是涉及到了这个离婚的话，这嫁妆是不是也有这个需要返还的条件呢？ 跟这个彩礼不同，嫁妆现在还没有跃入这么一个法律这个规定啊，或者司法解释的视野，还没有规定这个彩礼的概念，没有嫁妆的概念啊，只是说这个彩礼也只是说在03年的婚姻法解释2啊，唯一的一次提到了，但是即便这样概念也没有明确的界定，所以我们说这个嫁妆该怎么处理，还是倾向于比照这个赠与的规定。就是说结婚之前，这是结婚，就是说婚姻登记了啊，就不是咱们说的那个婚礼了。在婚姻登记之前你给的嫁妆呢，我们倾向于认定是对你这个女儿这个单方的个人的这种赠与，属于个人财产。但是如果你结婚之后又给的呢，按照赠与的这个相关规定，那就属于对你们双方的啊，夫妻双方的赠与了，属于共同财产。 那么今天呢，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法官啊，来自北京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南磨坊法庭的李青法官和王丽娜法官，谢谢二位。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关注涉及到女性权利的保护，将跟大家说一说哈，在情感纠纷当中容易发生一些伤害的案件。那么这些案件呢，很多的都是这个女性是被害人哈，我们通过这些案件提醒女性朋友啊，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来理性处理自己的情感的纠葛，以免您自己的人身遭到伤害。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